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郁敏喺边度啊？ 咩郁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郁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又或者有波踢，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喂，又回到嚟，咁啱啱早李安就讲到美国而家所谓嘅战略方针啦，我可以话已经系同以前唔同，以前不嬲都系照顾喺中东嗰一边嘅， 而家使得太多钱啦， 系啦，咁而家有个声音就系希望觉得，喂，中东而家都唔好话大局已定啦，一样系咁 乱 嘅啦，但系 系 啦， 即系 ISIS 叫做已经冇咗一嚿嘢叫 ISIS 喺度噶啦， 所以理论上个战略方针理论上转去边一度咧？有些人就覺得轉中國俄羅斯係咪咁樣？ 係啦，咁因為我就最近留意到美國個國防部長馬提斯啦，就喺一啲大學嘅演講嗰度咧，就提到嗰、那個國防政策嗰個嘅轉變啊。即係提到佢哋提話啊，即係 terrorist 呢啲嘢，我哋固然呢啲恆常核心嘢，我哋 不嬲都有嘅， 不嬲都有嘅。OK， 咁但係咧就依家佢哋面對一個更加大嘅挑戰咧，就唔係呢個恐怖主義，即係唔係恐怖襲擊啦，就係一啲超級大國之間的競爭，咁就佢特別咧就點名咧就提到呢一個中國同埋俄羅斯， 即係有少少有啲人會講話係咪新冷戰嘅時代出現？你覺得係咪可以咁樣解釋咧？ 咁唔係咁，始終有一樣嘢就唔同之前嘅就係Donald Trump 同阿普京。咁 friend 底嚟 嘅，有啲江湖味，有啲時刻社會大佬兩個啱傾啊嘛，點解先唔中意以前嗰啲所謂嘅國家領袖？覺得 所以點解佢俾人搞啫嘛？又話啲 email 啊，又話嗰啲， 依個又唔肯定係咪真喎？不過又 冇啊，即係 同埋咧，依家嗰個經濟上面嚟講，中國的而且確當然未至於中國嗰啲官媒講到咁強大，但係比起俄羅斯嚟講，俄羅斯嘅經濟的確係比中國脆弱嘅。咁在美國角度來講，他一定要搞定中國這個經濟的對手先，至於俄羅斯，俄羅斯 的經濟方面就是所有東西要看誰泵水，那條數呢，我沒有記錯，就是中國是有借錢給俄羅斯的， 有，一定有的， 有借錢給俄羅斯的，咁冇嘢嘅，咪當養隻以前好打嘅狗咁，反正佢咬開美國。 不過又講起借錢咧，啱我其實節目開始提過嘅，唔係話咩中國喂攞住幾萬億美國國債，屌你債仔咁撚多啲，點解中國唔做嘢？那個問題最慘， 你做到嘢先得㗎。 係啦，依個第一樣嘢，第二就 咁你揾收數公司咁，那個收數佬都要有把老牛咁先得㗎。 第一啦，第二就係因為美國當局係唔會驚嗰啲國債冇人買。大把嘅有錢佬 ，even 係中國嘅有錢嘅商人，啱講過，因為中國商人都唔會信中國嘅，有錢一定係要走資嘅。佢哋走資就係希望我有一個穩定、唔會有太大風險嘅美國國債做一個走資嘅手段，所以美國係唔會驚你中國咩大型拋售一啲美國國債，反正都一定會有人買嘅。呢個係成日好多人成日都喺度 J， 有啲親中親共嗰啲人喺度 J 話：，中國而家好強大，揸住美國個春袋。 不過咧有一樣嘢就值得擔心嘅嘢咧，就係阿馬提斯今次有提過咧，佢話即係面對咁多嘅大國嘅互相嘅競爭咧，佢話不論係海陸空啦，以前嘅三軍啦，太空啦。太空的科技，即係而家我哋知道好多 satellite 做好多嘢， 係啊係啊， 同埋 cyberspace 最都有提到 cyberspace， 即係啲武好犀利嘅。 你先係擔心， 即係呢啲都係戰爭嘅一部分嚟嘅嘛。 咁當然而家已經唔係講緊 係個資訊係個 propaganda 嘅戰爭啊嘛，呢個係，因為你影響到人民，人民就有投票嘅意欲嘅唔同啊嘛。 啊！呢個講起又 其實網絡戰爭嗰邊其實反而仲做得多個貿易戰。如果大家又嚟消息，華為嗰邊又喺美國嗰邊，其實 係啊，即係佢哋會擔心好多呢啲咁樣。 跟住佢整一嚟 4G、5G 咁佢咧，咁澳洲同美國都已經係 ban 咗中國國企去做呢啲咁行為。咁其實呢啲係先於貿易戰咯，因為早有都講啦，嗰個網絡嘅戰爭貿易戰就依家睇個情勢嚟講咧，推測嚟講貿易戰又好，網絡戰爭又好，其實應該機會上嚟講係美國大獲全勝噶啦，係咪啊？其實 梗係啦，屌！你知中國有成 20% 嘅糧食係要經其他國家入嚟，你一開始喺糧食自給率已經輸咗。 嗱，佢之前佢入WTO 嗰陣時候，朱鎔基走去美國，即係個以前個總理叫朱鎔基，去到美國嗰度傾，咁就嗰陣時傾點解會傾到美國人會支持啲議員啊喺國會嗰度投票話俾佢過咧？咁就係因為 佢當其時係拗朱鎔基係話啊，我哋以後會開放市場，我哋會用、我哋會食生奇市產，我哋會用 Motorola、CMA 嗰啲咁嘅嘢，即係咁樣去買票翻嚟。 係啦。 咁所以係啊，即係就係咁樣。 所以你會見到啱啱可以我哋去一個大 picture。點解一直以嚟西方嘅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唔想同中國有太大嘅衝突 ？Even 可能當年八九六四之後，當然香港有啲奇怪嘅政策，勸美國唔好制裁中國啦。但係美國都有自己的考量噶，佢唔係完全聽你香港呢班濕鳩政客噶嘛。佢嘅考量就係要避開一個所謂嘅收息底斯陷阱。咁咩收息底斯陷阱就係講話，當有兩個強權出現嘅時候咧，係必然會發生戰爭嘅。但係美國就係、不想出現這件事，所以他一直以來的國策，甚至西方不同的知識分子、左翼分子，也都是想避開與中國有正面的衝突的。當然 那時候美國打完越南，喂，未舔完傷口嘛， 很 害怕打仗啊，他們那時候是 民意問題啦，當然 80年代、90年代，即70年代那班 hippies 開始大， 再加上就是左翼有些不知道為什麼，可能是距離問題，永遠都是對遠方Oriental 東方的中國有一種幻想，有些人例如 啲好啲女好味啲嘅， 而家好 hit 嘅哲學家齊澤克都仍然都係認為文化大革命其實係有佢嘅道理喺裏面，佢只係想實行一個社會實驗，但係佢哋永遠都覺得，我唔知係咪因為都係有種族歧視啦，就覺得東方人嘅性命咧就好似冇咁值錢嘅，就覺得中國死幾多人都好，咁佢哋有個社會嘅理想做一個實驗咁就 唔係咁，你大話怕計數咁的而且確太多人。 是，但是个问题如果用左交的心态他们应该要觉得世界大同，每一个人的人是 equals 的嘛，但是个问题就是我们见到不是的嘛，所以我们会见到为什么一直都有人屌 Donald Trump， 而我们不要说我们啦，我不敢代表你两位，我就真的觉得 没有我的 fans 来的，我很无耻地告诉你我是。 不是無恥啊，要撥亂反正的嘛。如果美国。 自亂世用重点 就是。是美国不做世界警察谁做。被中國做，咁你信邊個咪大家民心咯？你想乜嘢？ 冇第二個頂到 嘅。係啦，你話係咪咩？美國嗰時當然史諾登就話美國會侵犯到個人嘅私隱，有個人嘅人權，又會竊聽乜乜都柒柒。咁你想邊個去做呢、這個監督嘅責任啊？邊個做世界警察？就係、是、民心嗰句，你想中國做定美國做？所以而家唔止美國添啦，澳洲亦都係一個例子啦。前排就有一個字好興叫鋭實力嘅。咁就係不斷就係話中國會利用唔同嘅手段啦，去滲入啦，偷科技啊，偷唔同嘅情報啊，包括動用一啲留學生添啊，就唔係一啲專業嘅間諜添啊，亦都會做唔同嘅滲透手段。 你睇翻我哋呢度啲大學選舉都知啦。 係啊，屌而家香港嘅 啲裝搞到亂曬大龍， 九成都係普通話， 俾啲少年先鋒咩咯？嗰啲唔知乜鬼嘢。 但係而家就西方國家唔會 共青團 ，sorry 係唔會再俾中國呢啲咁嘅所謂門騙嘅，所謂咩孔子學院啊、儒家思想唔會再俾人蒙騙。好似有個。澳洲的所謂中國通前總理都寫一篇文，就是說喂，西方其實這20年來你們對中國觀點是錯的，雖然我覺得是後知後覺啦，20年前我們應該覺得屌共產黨，不要說中國人，共產黨誰信得過，當然現在後知後覺好過不知道的，寫一篇文就是說喂，是時候西方真的要調整回對中國的看法和手段。這個我覺得是一個為什麼你剛剛說的美國的大方針已經向到係開始要針對，係你要諗起中國唔會有 俄羅斯、美國反而唔係太過驚，因為 呢個原因 係 咩？ 咁好笑嘅，咁就因為俄羅斯嗰個人口啊，個人口咧嗱，即係我哋講個 fertility rate， 唔好意思啊，係忽然間 唔緊要，你個出生率嚟 嘅嗰個出生率 係啦係啦， 咁就如果我哋要 sustain 即係維持一個國家嘅文化唔滅絕的話咧，就嗰個出生率我冇記錯，每個家庭要有2.3定係咁上緊， 睇你想維持咩嘅結構係 講緊維持25年嘅啫。 OK， 咁但係咧而家歐洲好多國家咧都係唔知 移民啊嘛，難民啊嘛， 唔係難民啊，係而係啲人唔生啊，歐洲啲人本身唔生，西班牙嗰啲好慘，啲1.2嘅啫，好似唔知窮定乜鬼嘢啦。俄羅斯嗰啲我冇記錯，好似1.8。 有趣嘅就係西方人自己就唔生啦，係 啊， 等啲難民湧入。 咁嗰啲穆斯林啊嗰啲我唔講啦， 係啊呢啲。 咁就但而俄羅斯嘅男人咧，就好即係好 common， 而家係有個現象係原來好多肺結核啊。即是肺癌啊！ 但佢係一種遺傳性嘅疾病，令到佢咁多人。 我諗係個氣候或者係衞生或者係咁樣樣，咁就肺結核啦，同埋嗰個艾滋病同埋嗰個酗酒而出事。 那個情況很嚴重，即所以男人是 越死越多， 所以他的出生率 cover 不到死亡率，你 知道嗎？ cover 不到死亡率之餘，兼且是俄羅斯的女人呢是、太多、墮胎、 okay. 太多墮胎和太多用一些不適當的方法去避孕，所以搞到他們不太生得到， 所以反而西方國家就 還有最大的一件事，俄羅斯的邊界是全地球最長的嘛， 是啊是啊是啊， 你守不到、 啊、不過又有時說、俄羅斯守不到，中國更加守不到，你想想他要看新疆啦，要看西藏啦，要顧慮到印度前排的衝突啦， 所以是說對內還是對外的、那個 intimidation， 是就是那個恐嚇，俄羅斯是對外的恐嚇， 是啦， 即是經常會擺一些、潛艇、啊、在加州對開、啊、在蘇格蘭、啊、在挪威、啊、那些，即是嚇你，其實他自己都很害怕， 他要靠嚇你他才自己沒事， 可以， 但是中共就要靠嚇自己人才沒事。 Joy On 這個說得非常對，因為如果你有留意一類有俄羅斯和西方的關係、其實俄羅斯不斷是被西方去分分裂，因為成日都有啲西方研究指出咧，話俄羅斯將會分裂嘅。咁當然， 其實佢哋唔想嘅。我想話俾你，佢哋唔想佢分裂嘅。我應該話俾你。 咁當然，中國對於呢個係更加敏感添啦。好多時一啲地區科屬於嘅獨立，佢都牽連到一啲疆場嘅獨立。咁、但係俄羅斯方面，始終俄羅斯係一個由蘇聯開始咧，係一個美國嘅老對手。咁換言之，大家都熟悉對方之餘，其實大家都知道，尤其是當年蘇聯最惡嗰段時期，古巴導彈危機，最後都相安無事。咁對於俄羅斯，我覺得美國相對放心。但係中國咧，其實中國嘅國力自其實真係九十年代開始先有啲睇頭，二千年代先有啲睇頭，咁都係一個新嘅對手，得二十年歷史。其實美國未必知道習近平想做啲乜嘢，尤其是而家習近平依家稱帝啦，咁啱有個時間嘅巧合，就係一稱帝就話就打埋戰，咁有時間。 習近平反而唔係最大禍嗰樣嘢，最大禍嗰樣嘢係早嗰兩年啊，即係南海有幾個島咧，佢咪自己。我由聯合國冇話俾你，冇、你又冇開會又冇成， 直頭 自己霸出去兼喺嗰度起海軍基地， 直頭係違反咗國際公約，理論上係違法，係可以出師有名 嘅。咁啊冇計喎， 馬提斯話要做佢嘅呢單嘢， 但你 講過要做佢，因為你諗下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聯合國開點解會有聯合國？就係、唔想啲人打仗啊嘛。係 啊， 想你有啲咩？擺喺台面度啊，四六六拆掂佢噶嘛，係咪？ 不過我又左膠上身啊，有啲人覺得喂美國你自己都違反咗國際法庭嘅裁決， 咁係嘅，但係。即係始終呢樣嘢，網唔可以俾人， 唔係，因為美國 係咁明刀明槍地， 美國係冇簽訂國際法嘅，其實 美國你居然炸鳩嚟開一個核子館喎，人哋判咗你係有罪喎，美國話我唔承認你嘅判決， 唔係 我左膠上身啫，咁我覺得係啊、 okay. 大國政治就冇得講， 唔係因為最個重點就係話、中共搞完南海之後，佢冇走到噶嘛，佢嗰度越起越多嘢啊嘛， 係啊係啊， 咁而呢樣嘢係。聯合國已經判咗佢輸咗噶啦嘛， 係啊， 係咪 喺度掘油啊？幾開心！ 同埋佢唔停噶嘛，南海啊，馬爾代夫、 唔喐佢咁點啊？聯合國真係廢噶咯喎！ 但聯合國係廢噶嘛而家， 佢的而且確係廢。 所以點解美國、我哋覺得 所以要喐佢咯， 做嘢咯， 係咯，所以要喐佢。 因為當年奧巴馬都鳩噏，克里米亞俾俄羅斯瞬間侵佔咗，你美國有冇做咁？ 佢嗰陣時最慘係因為奧巴馬嗰陣時佢行嗰套嘢就係佢話我用 spy 去搞掂呢件事，佢就唔希望打仗。 因為奧巴馬太廢。 咁所以咪咩咯？ 有時 啊，奧巴馬係咩人？我哋心知。 係補充翻個中國嘅侵略行為對比俄羅斯，俄羅斯係有侵略行為，但主要都係克里米亞、烏克蘭。咁其實你。熟知烏克蘭的地理和歷史位置、其實你是可以理解俄羅斯經常對烏克蘭虎視眈眈，因為它有很多以前的歷史因素、人口、經濟因素、 bread basket 和很多兵工廠呢， 沒錯，但反而中國的侵略是不可以理解，所以大家我想美國現在很關注的行為就是看中國怎樣反應、 中國又 不可以理解，其實中國和俄羅斯、其實有個題目想說話、有些人經常覺得中國的中產階級理論上有了錢就會開始顧慮一些不是物質上的東西，精神上的要求， 我當然不是了， 是的，這個就是西方一直以來的 唯物，今日佢哋行嗰套，因為咧點解呢，因為近二，其實一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近二百年，近呢二百年，你諗下中國人啊，我純粹講中國人呢個概念啊，中國人， 但係講嘢咁， 二百年嚟係全部都是 trauma 嚟嘅。即係你由鴉片戰爭、義和團、第二次大戰、國共內戰， 創傷， 永遠都喺度創傷狀態，覺得哇我好窮啊，好慘啊，俾人蝦。 冇錯， 咁啊一賺到錢咁點啊？咪一定要賺更加多錢咯。 但呢個一個最矛盾世界上，可能真係得一個民族或者國家咧，嗰個所謂嘅創傷可以 last 咁耐。有邊個國家唔係輝煌過？有邊個國家唔係沉過？點解你俾人打完？你可以記到而家，我唔明嗰啲南韓嗰濕鳩左膠文在人講慰安婦講，我唔係話慰安婦嗰啲唔係一個唔需要追討嘅問題，但係唔係喺依個大時大勢嘅時候講依一啲嘢啊嘛，你可以同美國合作完之後，搞掂咗所謂北韓嘅危機之後，先再傾翻啲所謂嘅歷史問題啊嘛。 咁啊，中國人呢、這個都係啱講過啦。唯一一個民族係可以將一個創傷 放到咁大， 係所謂嘅， 仲要搞到其他人， 係所謂鬼佬嘅羞辱，我要記一世。同時佢唔係要話要還公道，佢要黑翻人。佢嗰個心態唔係話我要攞翻個公道，唔係要要 fulfill 個 justice。而是我要蝦翻啲人， 你蝦人你都要有架撐先得噶。 所以依家就俾人 stop 啦。但我覺得中國嗰個反應，我覺得可以有兩方，一係就全力開打貿易戰，一係就佢暫停佢個侵略咯。譬如嗰經濟上面一啲出口啊，網絡上面一啲攻擊啊，或者啲一帶一路啊嗰啲，其實佢嗰啲如果佢可以褪太翻啊 ，stop 翻，其實我估美國嗰邊都會褪翻，因為其實依家中國開始好似釋出善意啦。 而家係大家都揾緊一個妥協嘅階段。 中國係唔想同人打仗嘅。 當然啦，啱人。印度嗰時候掉石， 你一出手即刻人哋知你知你唔掂。 中國打印度係又得嘅，但係 不過 睇美國 都唔得，時間差唔多啦。 係啊，時間差唔多。 下次我哋再講呢、這個。 喂，好啊，下次可能有機會都再請你上嚟講一講。 如果你肯的話， 點會唔肯？好喂，時間真係差唔多。 交月費， 下集再見啊，拜拜。 OK， 拜拜。